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教师胡兆南的采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这本书啊，跟教育有关系。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嘿，你懂你的孩子吗》。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曾佳，欢迎曾佳。 大家好。 嗯，你还讲到了就是孩子的情绪管理，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因为有些小孩儿，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哭了，为什么又笑了，然后有的很多孩子他容易焦虑，或者他容易摔东西。是吧？各种各样的表现，到底它背后到底隐藏了怎样的一些规律，或者怎样的一些秘密呢？曾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行哈，其实呢，你要了解这个哈，情绪，我们班情商会说这个，你要了解孩子的大脑哈。那个咱们都知道，人成人，咱们人哈都是左右大脑，两边大脑的，两边大脑控制的是不一样的哈。左边是理性脑，右边是感情脑，对吧？但是呢，孩子他也是有两边大脑，但他其实发育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三岁以前，我们说孩子呢，主要是右边大脑。刚才提到为什么孩子他那么敏感，就是因为你看右边是感性的嘛， 对， 有声音啊什么光线都比成人敏感的多。这个时候他左脑其实属于萌芽状态，他其实还没太用左脑呢。我们经常会说，为什么千万别跟三岁以下的孩子讲道理，对吧？道理是什么？道理是左边大脑的事情。但是家长，咱们中国有时候家长最擅长就讲道理，对吧？你就看到，我就看到有妈妈跟一个特别小的小孩，两岁多就开始讲，你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么做的后果啪啪啪就开始分析了，讲半个小时道理。 或者说你为什么不讲礼貌，你为什么要碰别的小朋友， 对， 你为什么要打他，你为什么要推他， 对对、对，你看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就是左脑的问题、对吗？ 对， 如果你这么讲永远是讲不通的，因为他没有发育好呢，对吧？那么其实呢，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个标志。你说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哎，这个左脑开始慢慢开始动起来，用起来了哈，你会发现在小的时候从来小孩不会问为什么，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突然有一天他开始问你了，大概是在两岁左右，有的早点有的晚点，两岁末期开始了。为什么？他一旦自己问为什么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样，他开始思考了。这个时候你说，哦，他开始慢慢的有一点这个左脑意识，你可以开始培养他了。对不对？我们经常说怎么培养，你可能会说啊，你觉得呢？我们经常说你觉得呢，对对 对， 然后让他自己说，其实没关系啊，你说就是、天为什么是蓝的，我们经常会说你觉得呢，对吧？开始说了，开始就胡说八道一通了哈。家长会说那怎么办，他胡说八道怎么办哈、啊？我是纠正还是不纠正呢、我说其实呢，你可以这样啊，你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因为他好不容易在用自己左脑，对吧？哦，妈妈听到了，宝宝认为天蓝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呢有不同的想法。妈妈觉得天那么蓝是因为什么光谱啊什么，你可以介绍一遍哈、对， 科普知识， 对对，你认为的正确的。其实你要知道他知道是什么呢，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妈妈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无形当中怎么样把你认为所谓正确的答案就传递给他了。 对， 其实你会发现答案是什么不重要。你说对于孩子来说，两岁左右的孩子，天为什么是蓝的这件事儿重要吗？ 对， 其实不重要。但真正重要是什么？他听到了你在听，他知道你在听他说话， 而且你在肯定他的同时，也告诉他了一个新的知识。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技巧，你可以分享。我们说平行思考法，你跟他是平行的，你是一个民主家长，而不是永远高高在上。你说不对，应该怎么样？你打击几次，你看吧，他就不愿意再说话了。 对， 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孩子怎么不爱跟我说话呀？尤其是十几岁青春期的时候，绝对不跟你沟通。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孩子跟你沟通，你就这扇门就是已经被你关上了。那么他在17岁以后，你再想让打开，你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一定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保持通路，这是最重要的哈。以前我老师就讲那个哈，就说家长要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啊，问征求孩子意见。那家长说， 这得至少得孩子能说话我才可以征求呢吧。 对， 那老师说不对，其实从他刚一出生就可以征求了。你看啊，家长的表情跟你是一样的，其实都觉得啊，那我说什么他真能懂吗？你有没有想过，懂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嗯 啊，你在征求他，他能感受到你，你在关注他，你在问他，就说说什么不重要，互相人和人之间互相对话，他的声音被听到这件事儿更重要。 你觉得就是刚生下来的孩子，他其实能听见你在说什么，他也内心也有反馈，只是因为他太小了，我们感受不到，而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可能一岁之前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他第一懂不懂咱们不说哈，他至少知道你在关注的看着他。当他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孩子哒哒哒哒就给你哒哒，然后呢家长说哦妈妈听到了，你知道那种感受是什么呢？被接纳了，不管他说什么，家长都不理解，但他知道他的声音有人在听，就说他这种对话的习惯已经养成了，他有发言权，尽管他小，他从小就有一个发言权，这个不重要。再长大一点，他可能真的像你说的，他已经理解了，他只不过是自己说不出来。那个时候，如果家长能够把他想说的说出来，你会发现他会非常的舒畅和愉悦。有的小孩刚学说话就只那个说半天啊，家长说啊、哦、你是渴了对吗？哎呀，他一下就释然，你知道他特别开心。但是有的家长就会啊，就各种猜不到的时候，他越猜越急，他就着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不能被理解。但是如果你家长真的能够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的话，一个是教他语言词汇，对吧？另外一个怎么样呢？他就知道了，哦，你看我的声音被听到了，我被理解了，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更重要。 新妈妈新爸爸们他们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情绪管理里有一点，就是很多孩子他特别叛逆，比如说我烧水，这个水壶很烫，不准碰，他偏要去碰，你越说他越去碰，他就觉得他特别好奇。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第一呢，肯定孩子安全要放第一啊。还有第二是什么？就是说其实孩子求知欲，你知道我刚才说的，在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蒙台所里环境当中是会准备感官区的一些感官的工作呢。他其实是想感受烫，你能不能让他感受一些没那么烫的开水壶，对吗？你可不可以在一个杯子倒上热水，比如说你觉得差不多温度还可以接受的时候，拿两个杯子，一个是凉水杯子，一个是热水杯子，你让他摸一摸行吗？对吧？你看这叫什么凉，这叫什么烫，然后再兑一点热水，这个温度烫不烫，再一点点加热水，他就会觉得越来越烫，他慢慢就知道什么叫烫了。要不然你说你一个人 从来他也不明白烫是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当他稍微对体表温度有点不适应的时候，他已经知道那个不舒服了，那就叫烫。但热水壶比这个还会再烫，他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你知道吗？他下次他不傻，孩子们都不傻，他一定不会去摸那么烫的东西了。 对，这个方法真好。 那 还有很多孩子他喜欢乱吼乱叫呢，就是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感觉特别焦躁，怎么办呢？ 你看啊，第一呢，孩子首先他肯定是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情绪是什么。你试想一下啊，你从一个小宝宝完全什么不知道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你开始有某种情绪，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过去，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你焦不焦虑？你肯定是焦虑。因此在孩子差不多开始这种情绪的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说了，家长要怎么样呢？开始教会他情商，开始教会他表达。我们一般说遇到这种情况开始，比如说开始就开始闹了哈，妈妈应该第一个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右脑和右脑对话。刚才说了吧，你说你为什么哭啊？这干嘛？左脑对话，拿你左脑跟右脑没有用，一定没有用。你可以试试，肯定没有用，因为他回答不了你，而你呢，也没有接纳他的情绪。相反，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说，哦，妈妈看到你生气了，看见没有？生气是什么？情绪的命名，对吗？孩子知道了，我这种感受叫生气。有的时候妈妈甚至可以说什么，你看妈妈看你生气，生气是不是就会有点这种觉得喘不过气来，闷闷的，肚子里发热或者哪不舒服，告诉他这种信号，对吧？下次孩子一旦有了什么我生气了，他可以说妈妈我生气了。你知道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说不出的痛苦，对吧？但凡是人能说出来以后，他首先啊，他已经能表达了。你知道我们经常说左右脑，左脑是右脑是负责情绪哈，那情绪实际上是有积累的，在右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爆发，对吗？那他情绪是怎么说，就是怎么能散掉的呢？他一定是通过左脑。左脑是什么？表达。就是逻辑脑是表达，说话呀画画都是一种表达。如果只要一种渠道能让他这左右脑相连通，就是说我有方法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时候情绪就已经实际上是自己在管理情绪。这个时候家长你也在教会他，对吧？然后说完了以后，你甚至可以还怎么样，哦，妈妈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感到生气，共情吧。这时候你跟孩子同一个这种水平了，对吧？那么妈妈生气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我有时候会去喝一杯水。你要不要试试？对吧？喝水是什么？控制这个气息嘛，对吧？实际上是控制深呼吸。你在无形当中怎么样教会他方法了？如果不行的话，哎，那你以后他平静的时候，你可以想，就是生气的时候，你觉得做点什么会让你高兴呢？哦，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小本子。 比如说这个愤怒手册，对吧？愤怒救援手册， 嗯， 那你可以在他平静的时候，咱都画下来，喝水、画一图、画画，可不可以？可以啊，对吧？唱歌可不可以？可以啊，出去走走可都可以，对吧？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一个小图画册里头，下次再有种情绪了，宝宝说了，妈妈我生气了。你看，咱们想想，咱们可以怎么做呢？哎，对了，我们上次是不是画了一个小本儿？咱们拿出来看看吧。你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怎么样？在用左脑想办法，慢慢的情绪就释缓出去了。 嗯， 你在干嘛？你教会孩子特别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情绪管理的能力。 对，这个将来在孩子越来越成年人的时候，会越来越明显。其实教给孩子的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和一种性格。 对， 嗯， 你知道我们经常会说，就说这孩子的情商为什么重要哈？你说，做出很多极端决定的这些人，就是有研究生干嘛了，大学生干嘛了，中学生干嘛？你说他们智商不高吗？他智商 是智商的问题， 对吧？他不是智商，为什么？因为人一到情绪愤怒的时候，就不是愤怒哈，情绪激烈的时候，他 控制不住， 他不走左脑的，对吧？他就封闭，他完全在右脑这儿这拼命的这儿打转呢。 理智已经控制不了他的行为了， 是的。因此，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给他搭个桥，让他知道以后至少在就是情绪激烈的时候，能有什么方法，能够始终做出什么理智的决定，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确实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教给我们的这个家长了，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都看看这本书哈，嘿，你懂你的孩子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的困惑，因为我发现很多家长他会这样想，带着孩子，比如说我到单位里来啊，我跟同事啊、跟朋友见个面，叫阿姨不叫，不好意思叫，叫叔叔不好意思叫，叫姐姐很羞涩，是吧？不爱说话，很多家长说。你怎么这么呆呀？你为什么不爱说话呀？你在家不这样呀？你怎么回事啊？这是为什么？ 你看啊，首先我要说的是，肯定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 嗯， 对吧？一定有另外一类的孩子是什么？那就是见谁都叫，对对对。你看，这其实就刚才说的气质类型了。气质类型呢是有一个，还有一个维度叫做趋利和趋避。 嗯， 那趋利的孩子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说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喜欢接触新鲜事物、新鲜人，到了新环境当中没有任何恐惧感，那是趋利的哈。还有一种趋避是什么？就是避嘛。后退嘛，那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在遇到陌生人和陌生环境后，他会非常的不舒服，他一定是先观望的状态，对吧？你说有利弊所利弊吗？没有的，因为同一场讲座当中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问家长问我，有一个家长会问，曾老师，我们家孩子完全对陌生人没感觉，太大方了， 对， 谁叫着都走。我去超市经常一扭脸就跟着人家要糖去了，对吧？紧张，怎么办呢？另外家长就像你说的，哎呀，怎么不叫人？怎么办？两种家长都有困惑，对不对？其实如果你知道这孩子的本性，没关系。话回说回来，我说刚才不叫人的怎么办哈？第一，作为家长，如果你了解这个孩子，他就是这种趋避的，那你就该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感受，对吧？那你说不行啊，这个孩子就是没礼貌啊，对吧？那什么叫有礼貌呢？是一定要叫人就要有礼貌吗？帮人开门叫不叫有礼貌？就是微笑点头叫不叫有礼貌？你帮人做服务做事情是不是有礼貌？不一定非是叫人，对吧？这是第一。 OK， 非要训练叫人也可以，您能不能降低难度？对吧？孩子在家都可以啊。如果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咱们练习一下，在家做一个角色扮演玩偶的游戏？哎，我每次看到小熊就说一下你好。有的时候他也缺乏社交的这种技能，对 吧？这种环境和氛围也没有给他培养出来。 对，你可以给他就是阶段性慢慢的增强难度，不要让孩子一步到位。 对，这是一个方法哈。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措施吗？就怎么样让孩子他不认生，然后在家里就能培养他这种交际能力啊，或者跟人打交道这种能力。 这其实就是两方面啊。一个是呢，我们说孩子天性，如果孩子天性就是这种比较认生的，像我刚才说的，你给他就是设定阶段性的目标，就是一点点增强难度，慢慢有意的培养他哈。你不能一下把他就是推得太远，这样的话他反而会引起他这种倒退的现象，他可能更害怕了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些社交技能是需要培养和教授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也不是趋避哈，但他就是不知道我去跟这个，比如说我想跟他玩，跟小朋友玩，我该说什么，对吗？那这时候我们家长能不能在家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做游戏的时候就以身作则，对吧？你可以用一些词汇，你说宝宝妈妈可以跟你一起玩吗？你看你正在做，妈妈可以等一会儿吗？或者你可以等一下吗？尽量教他一些这种社交的词汇，就自己就爸爸妈妈一起扮演在家庭环境，让他学会之后的时候再慢慢的怎么样呢？邀请其他小朋友来自己家。这个环境相对安全，就是你每次只变一个变量，一下都变了。 对，然后我们在最后哈，还特别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的父母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加了解孩子哈。其实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过程，包括家长，在这个生下孩子的那一瞬间，就是应该开始学习了。 新的成长轨迹啊。 对，这真是，其实我们叫家长大学哈，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身为家长大有所学。你会发现你总是在接，就是总是在不停的学。我现在我女儿已经8岁了，我突然发现我之前学的0到6不够了，我要开始继续学习了。这是一个随着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家长呢，首先呢，我经常说你要是成为一个观察者，刚才反复强调你要耐心的去观察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很多这种资源都可以，比如说看书啊，对吧，去上网啊，或者怎么，你就可以有很多信息都可以。另外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经验的分享，你可以多和一些有经验的妈妈呀去分享，甚至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对吧，你做过了你才知道。同时呢，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跟孩子有互动之后，你可以反思一下，那么这次为什么不可以，对吧，那第二次为什么做好了，哪个奏效了，就时常的反思，其实都会成为非常好的，我相信父母一定是非常好的学习者，因为他真实的需求在哪儿呢。 对，所以你这本书里其实除了这些还讲到了，就是我们的父母到底怎样给孩子正确的爱哈，这个挺重要的。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说啊，你一定要考双百分啊，你考双百分我给你200块钱，对吧。但是其实在你的书里也写到了物质的教育到底有多重要，它到底对于孩子的这个爱来说有怎样的一个比重哈，啊，这个你也写到了。 对，因为物质一个是我们说它会不断的增码，如果你理解到了以后你可能会不断的要哈。还有一个什么，它拿物质代替了内心的愉悦感。我们经常会说家长有时说，哎，你帮我刷个盘子然后我给你1块钱。 对 对 对。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其实你不给他任何奖励，你让他去刷盘子，他是干嘛呢，他成为一个你这个家庭成了一员，他做的是什么归属感，而且他怎么有一个意义感，他得到是什么自豪，是那种心理上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心理上的鼓舞。但是你为什么父母一定要用金钱来代替他本身心理的这种愉悦感呢，这是第一。第二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但凡是给钱奖励的一定奖励是什么，后果成果 哦， 对吧。那么因此久而久之这孩子也是一样，只是嘛，我只是哦，你看我只是拿到结果就行了，他忘记了过程当中享受这种愉快的这种过程。对吧，其实过程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告诉他，你比如说什么叫鼓励，鼓励和这种称赞我们经常说啊，这里书也写了不一样是什么，鼓励是你要更多让他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过程，妈妈看到了你积木虽然没搭起来，但是你刚才一直在搭，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你都 特别专注。 哎，你看你会了吧？对 ，get 到了， 对，又 get， 对，你和他很专注，你应该更多的引导他享受过程中，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真正以后培养出的孩子是什么？他能够即便是遇到困难，还要勇于挑战，因为他享受的是过程，而不仅仅是这种结果。 对， 而且他最终还有一个什么？他培养的是自我认知，这个非常重要。你会发现，好多我们这代的人哈，没有自我认知，为什么？从小就是你做对了，我夸你。你给你个小红旗，你做错了我惩罚你，对不对？那我的好坏，我的诉求是别人来判断的。 对， 但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呢，你做一件事儿，你是内心的需求和内心觉得他应不应该，这个是从小就是培养的。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培养孩子你对他的鼓励教育，包括你对他的夸奖，也是要有方法的，不是说我要一味的夸奖孩子，哎，你太聪明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呢，哎呦，我的孩子就是这么优秀，孩子他可能觉得啊，我真的这么好吗？他时间长了，他会形成一种逻辑，是我永远都这么好。 是的， 我没有缺点， 是的， 那就是自负了。 是的，那么这个情况，如果一上学的话，可能就会如果得不到那么多的鼓励的肯定的话，他就会很失落。对，而且你会发现，如果真的你总是这么空洞的夸的话，他并不高兴。 对， 孩子其实并不开心。 对，所以你的书里也写到了哈，到底怎么样拒绝无底线的夸奖和惩罚？ 我其实是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哈，给他一些这种过程上的这种鼓励。还有就是你说的要言之有物，就是孩子很容易分辨你是在应付他，还是真正关注到了。举个例子，小孩放学以后来拿一幅画给你，妈妈说哦，你画的真漂亮哈，你这就是就可能称赞哈，你老说就没意思了。但是如果妈妈可以说，妈妈看到了你画的有蓝天啊，有白云，还有一棵树，甚至可以跟他讨论你为什么用这个颜色画天啊什么的，你真正的看到了，这是关注比就是你给他那种空洞的赞美，对他来说他更享受，因为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你的关注。 对 你的认可。 所以其实你看，这就是一个妙招哈，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要讲细节，你要更多的说细节和你观察到孩子的特点。 是的， 这样孩子才会觉得啊，你是懂我的。 对，而且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说细节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教会他很多词汇。 对 吧，他可能描述不出来，但你实际上在教他。 对，刚刚你聊到了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曾老师，我口才不够好，那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形容词描绘看到孩子的这个画面呀，看到孩子的这个他做的一些成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怎么办？ 好吧，那我只能告诉大家，现在学还不晚。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跟孩子一起是再次成长的过程，对吧？我们会说，家长首先刚才说的情商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成人的很多这种情商描述词会很低。你说说正面情绪，说半天就是高兴，然后再想就想不出来了。那个负面情绪就是什么生气，想不出来了。其实家长应该有意识的多培养自己的各种这种方面词汇，尤其是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三岁多的时候，他干嘛呢？特别需要，就特别想知道这种词汇，他好描述 怎么发音，然后 他知道 对怎么形容他， 对对，所以家长。这时候一定要大量的给他，就是给他这种演示，让他跟他谈话，然后跟他讲，让他学。 嗯，对，嗯，貌似看您这本书啊，写到的都是六岁之前的孩子可以读。那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八九岁了，可是我觉得他还没有到八九岁的程度。那这个书能读吗？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本书到六岁呢？一个是我们幼儿园肯定是零到六岁的孩子 啊、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相信，其实六岁之前孩子好多时候已经定型了，就说六岁之前是更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再往后他可能发育的是其他的，比如说或甚至于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大脑上的某些部分他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想再改变就是比较难了。 嗯， 但是呢，我最近听的好像最后的那个 deadline 往后延迟了一下，好像是八岁之前、还是有些地方是可以改的，所以家长。就是尽早，我只能说是尽早。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做到的话，经常有家长会说，我的孩子跟我不亲，六岁之前不是我带的，八岁左右是上小学嘛，接回来了，对吧？那怎么办？我说没有捷径，就是你跟孩子的这种所谓亲和不亲，一定是你互动关系养成的，没有捷径，什么都换不来。如果你现在想弥补的话，你唯一能做什么就是咬紧牙，给他更多的关注，更多的陪伴，这只能自己来弥补，没有别的办法。 对，所以要尽早的培养孩子的性格。如果你像有些家长确实是这样，孩子八九岁了，但我觉得我之前的培养没有用很多方法，我也不大知道该怎么去教育孩子，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孩子的心理上啊，包括他的性格上，怎么办呢？这就没救了吗？ 其实呢，有很多书哈，他说的是之上的孩子，你比如说很多方法，其实对这个八岁怎么一直到十二岁哈，但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首先，你还是有没有就是说把孩子当成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个体哈，你的观念有没有变哈？第二，你有没有去？就是针对性的有一些方法，比如说读一些书，对吗？还有是什么呢？第三，你能不能在改变的时候跟孩子有一次诚恳的对话？你可不可以说，妈妈现在意识到，比如之前那些方法是不对的，那么我希望今后有一些改变，不要把他当小孩儿，你要跟成人一样平等的对话告诉他，要不然他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成人变化，可能反而弄巧成拙，这是有可能的。你要尽可能告诉他，那么我们一起，你甚至是什么呢？那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完全把他当做一个你的伙伴，两个人一起想办法怎么克服一个问题。 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刚刚为人父母的这个爸爸妈妈们，看了这本书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因为培养孩子真的是我们又一次成长的机会。我也希望大家跟孩子一起去成长，一起去发现这当中的美好和快乐哈。 对， 我之前其实听到过一句话，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任何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孩子的失败。 我经常会说哈，就是判断一个家长是否称职的标准，并不是你为他花了多少钱， 对， 而是你愿意为他花多少时间，对吧？花时间干嘛？陪伴，花时间学习，这个是你能够为他做的。而且有些东西像你说的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说没法弥补呢？就是你成功了，但是孩子就是一旦过去就过去了，是不可逆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一点。 对，所以我们在六岁之前或者八岁之前是孩子的成长的黄金期。 我们说六岁之前吧。 啊，六岁之前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而且也是塑造他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定不能忽略。 是的。 我们要想塑造一个完美的孩子，就要从这个阶段做起。 对，帮助他去就是真正遇到真正最好的自己。 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听了这期节目会有更多的帮助，也希望能够走进孩子内心去读懂孩子。好，谢谢曾老师。 谢谢一丹，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北京时间13:00 FM 986再度。